我常常都不知道到底要干嘛，想要出去晃晃，到底要干嘛？打电话给人家，欸，你在干嘛？得到的回答都是 我没在干嘛， 没在干嘛，这感觉真的好闷。每次就在家，这感觉像是个老人。我不想打字，我不想上 MSN， 被无聊捆绑的像是被 SN 一 day 一 day。那你嘞？嘿，结果嘞，结果嘞，看没搞头耶。依然不翻的戏，依然没搞头，我依然没搞懂，我终究是小狗。我摇头又晃脑，好像屁股长了饶虫，这比饶舌还要屌。你看看我有多么无聊，写出这种无聊的歌是无可救药。我无聊，我又开始在读书，我这爱死的一本书叫做脸书。我把书呆子这三个字颠覆我的天赋，请你救赎我的无处，去开心的农场。好伤心，去了伤心的酒店，我反而开心。如果2012末日真的来临，那无聊的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？谁来告诉我怎么会这么无聊啊？ 今天 party 好无聊，可是在家也好无聊。无聊又没有解药，没有高头真糟糕。现在是几点钟，还不想睡觉，谁来陪我一起无聊？每天都觉得无聊，每天都在喊无聊，一直上网好无聊，夜晚特别的难熬，深夜问题很多，来我家最好，谁来陪我一起无聊？我好无聊。 没搞头已经不是一两天的事，没有搞头我已经写了一两年的网志。我骑着白马却不是王子，白马马力夯，喝了也没爽死。等到头发都白了我还在抱怨，每天都在喊好无聊，我很抱歉。 Sorry I'm boring， 我这无聊的人生有数不尽的 Sorry。 连空气里都弥漫着无聊，烟雾弥漫，我们开始无聊。早就习惯我等到花儿都枯掉，我呼叫这 Mayday Mayday， 我扮了黑美鸡也把不到美蕾美蕾，最后约了一堆棒槌。今天刚好又是 Friday night， 史上最无聊的 party 就在 tonight。 Friday night is the night I feel like shit oh shit。 Friday night is the night I feel like shit oh shit。 今天 party 好无聊，可是在家也好无聊，无聊又没有解药，没有高头真糟糕。现在是几点钟，还不想睡觉，谁来陪我一起无聊？每天都觉得无聊，每天都在喊无聊，一直上网好无聊，夜晚特别的难熬，深夜问题很多，来我家最好，谁来陪我一起无聊？